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明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有些夜歌我听了很多遍，时间一长便腻了，可这首不一样，每次听我都会跟着轻轻的应和，都会有不同的画面，都会有不同的情绪。来自于王菲的我愿意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行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。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你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 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那让音乐带你飘向外太空，我们一起去感受黑夜里的浪漫旅程吧。 我这样那么快乐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天的星球，只有我们存在。 这里是夜歌，吴周彤和你一起在音乐里遨游。 我现在就是在考研，所以就是暂时没有工作。晚上一般情况下就是说，如果说开始睡不着的话，可能就会跟这个打个电话，然后就没别的，然后基本上听会儿那个英语就睡了。当然希望能够自己考上比较满意的学校啦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很快乐，就这样。 我住在橱窗里一个角落里，没有华丽的包装和外衣，身上没有任何的宣传标语， 出得起价钱的人吗？如果非卖品只是一个借口，那是一种非常无耻的行为。不说这些了，来听今天的第四首音乐。这是此刻我想对你说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也是一个怀抱和一双手。 因为命运曾经告诉你等待，因为孤独夜里你仍拥有你自己，没有理由哭泣，别为过去伤心，因为你的梦里还有光明的消息。记得那次分离，你 荆棘，总有阳光在等你。只是生活已经教会你忍耐，只是在人群里你会忘掉你自己，直到你会微笑不再轻易哭泣，直到你的天空不再暗淡无际，以为这次见你你会重新站起，为何总是犹犹豫豫地不敢继续，说我有多爱你，每次都想凝望你，别再哭泣，每次都想告诉你，别再为过去伤心，越过黎明的荆棘，总有阳光在等你。 爱上一种颜色叫做蓝，长大了才知道那种深入骨髓的蓝是夜空的颜色。虽然如今痛苦和快乐再也不会由你来分享，但我会从此把怀念当作温暖，只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 下。 什么拥有，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，下一句无伴更换，失去的永不再返，你后悔了吗？痛得像死去的夜晚，充满遗憾，一切都不必重来，什么也无需更改，生活在继续，误会从来不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。 来自朴树的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，不同的语气，不同的时间间隔，最后的这句话意义就不一样。

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将我的手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我爱，别走。自己的谎言，找寻自己的明天，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如潮水，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荷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将我的手 是一个开网络商店的，主要经营服装。晚上的时候呢，我非常的忙碌，这时候顾客会非常多，他们会在网上发一些帖子问我，这件衣服什么质地啊，做工怎么样啊，价钱是多少啊，非常的辛苦。不过呢，做网上买卖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，站在不同人面前，微笑着瞒过了的笑颜，连自己都难分辨。然而青春是那么有限，转眼就剩下一点点，你该如何面对真爱空缺？记得那个冬夜，含泪跟他说了再见。你从此就明白，爱始终便是姿态，容易点燃，也容易熄灭。

自于房祖名的《我还爱你》。这句话是否已经说得太晚了？当感情已逝，就像秋天过后必定是冬天一样，你说春天会来吗？当然会，可却还要慢慢等待，还要忍受寂寞。所以虽然你说有希望，但终究还是会寂寞。 早已忘了想你的滋味是什么，因为每分每秒都被你占据在心中，你的一举一动牵扯在我生活的心缝。 来自于小柯和黄绮珊的我还能做什么。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整理一下纷繁的心情，给他发个短信，起身做个夜宵，或者是闭上眼睛等待梦境。而我呢，还能做的只是对你说一声晚安再见。 全是舍不得你的根源。